佛经故事的剧名叫做《开掘泉水》，请各位收听。 佛陀，我们现在起程去南方，不知道多少天才可以到呢？ 安娜，南方是很大，要行好耐才可以游历得晒。而家我哋只系先到中南部边界嘅城市随缘道化。 哦，佛陀，世界真系大啦！你有到过南方吗？ 我去过一部分地方，而家就系想全部游历，去道化大众。 哦，佛陀，嗰度地方风土人情系点样嘅呢？ 那裡的風俗都很淳朴，文化水準都不錯，可惜就是那些人不懂得修行學道。 那佛陀的教化傳播到南方，教那些人懂得修行學道，真是很有意思。 嗯，啊，是啦，舍利弗和迦葉他們去了三個月了，應該已經開始向當地居民說法了。 佛陀啊，咁我哋去到，啲居民会认识我哋，会欢迎我哋噶嗬？ 睇情形可能会系咁，机缘成熟，一切嘅事都会好顺利。 佛陀，机缘成熟系咪要等待噶？ 机缘成熟呢件事，一方面要等时间，另一方面要自己去创造、去努力、去联络同嗰件机缘有关嘅一切事干。众缘和合，然后自会机缘成熟的，不是坐在这里等幸运降临的。安南，你明白吗？ 佛陀，我明白了。啊，有班人行紧嚟啊，我哋坐埋一边先。 好。 祝祥 啊！哎呀，王，你做咩咁开心噶？真系好畅口啊你！ 系呀，懒叻咁。行咗成日路啦，仲嘻嘻哈哈好得意咁做乜嘢喎？ 咩唔开心啊？而家我哋去寻宝啊，去搵世界啊。你话发咗财之后你都唔知咩世界啦。 傻仔，发咗财先讲啦，喺度乱车乱递真係讨厌。 哎呀，庄唔好讲咁多啦，黄昏啦，日头都落山啦。不如今日我哋嘅行程就系咁啦。 系啊，煮饭食啦，好唔好啊？ 嗱，呢度又有溪水，几好啊！ 好，是但啦。咁今晚喺度住宿啦嘛。 好啊。喺树下面露宿噶啦。 嗱，讲还讲啊，阿吉，今晚啊轮到你煮食啦 吓。系，好简单啫。等我执啲柴枝，架起个火先，一阵间就有饭食噶啦。 啊，快啲啦！ 系啦，系啦，系啦。 哎呀，好攰啊！阿吉啊，真系本事噶嘛，咁快就偷着个火咯， 系几快 喎？火光红红咁，几威势啊！ 吓，系咯系咯系咯。咦，喂，嗰边有个人喎、啊，唔止一个人添，两个人坐喺度啊！边个嚟嘅？ 啊，等我睇下先啦。系、啊。喂，你哋系边个啊？喺边度嚟噶？喂，做咩坐喺度啊？ 啊，中啊中啊，唔好咁粗鲁啦！睇佢哋个样子好似系沙门嚟嘅噃。 沙门，喂，你哋系边个啊？ 施主，我哋系沙门，呢个系我师父佛陀啊。 佛陀？佛陀？哼，我懒你系边个啊？总之唔系我嘅同路人咧，我就唔欢喜佢嘅。 施主，我哋都系去南方嘅，大家同埋去一个方向。咁即系同道呢？ 大家嚟事啊！我冇呢啲咁咩嘅同路人嘅。 喂，阿钟啊，你都冇解嘅，条路咁大，又唔系你私家嘅，你咁劳气做咩得噶？ 哎呀，阿王，你管我添系嘛？ 我唔系管你，我不过唔想喺路度嘥气啫。 喂，大家唔好嘈，大家唔好嘈，嚟食饭啦，沙门、佛陀、 你哋都埋嚟食啲啦。 啊，你使乜叫佢哋啊？佢哋梗系想食埋一份噶啦。 啊，系啊，佛陀啊，食啲啦。嗱，我自己嗰份食物分啲俾你食咧。 施主，好多谢你，我哋唔食啦。 唔客气啊， 我哋系过午不食嘅。 吓、啊，过午不食咩意思啊？哦、 过午不食，第一系唔使消耗施主太多供养。第二就是身体营养足够就算，无需要太多食物消耗的。 但是我们是要吃晚上那餐的，不吃就会啰啰挛不舒服的。 是族人是要吃晚餐的，这些是习惯，同时有很多族务要用精神处理，所以需要多些营养，那是很正常。 那你们过午不食到底又够唔够营养噶？ 我哋修道人时时都入禅定，禅定可以滋养生命，精神得到畅旺，禅悦为食啊！ 禅悦为食， 嗯， 哇，咁啊几好啊！ 啊，安娜，佢哋煮完饭，仲有火喺度，你执啲柴生旺个火啦。 系佛陀。喂、啊、你哋做咩嘢加柴加火、啊？哇，烧到个火红红声，着火噶！ 施主，呢度系荒山野岭，入黑之后有野兽出现嘅，咁透起个火，啲野兽就会避开，唔敢埋嚟噶啦。 谂落又系、啊，好在佛陀你提醒我啫。好，我都去执啲柴枝先。 懒嘅，懒识嘢咁。喂，那边好像有人行紧过嚟。哎呀，王啊， 喂咩啊？ 佢系人，要话系鬼啊？ 吓嘢啫，你睇下，夜里黑麻麻，边度会有人行啊？边度啊？ 等下先啦， 系人嚟噶，两个人添啊， 两个人添啊，等我睇阵下先。啊，又系，一个矮啲系细佬哥嚟噶。咁另外一個， 哎呀，那個大人乜頭上摟住塊布，哎呀，又包住塊面，阿王啊，你睇下，佢似乜嘢啊？ 似乜嘢？ 啊， 總之係人啦、啊，係噃個頭包住塊布嘅噃。而家越行越埋啦，啊，我睇清楚啦，係、女人嚟噶， 女人啦、啊，哎呀，大吉利是，大吉利是，哎，又有沙門，仲有女人同埋細佬哥添啊，真係大吉利是啊，真係。 各位大叔有禮啊！平仔叫大叔啦， 各位大叔有礼、 哦，有礼， 哼，使乜嘢咁好礼、啊？咁好礼做乜嘢？我都唔识你嘅，点知你系边个？ 我系王舍城人士，自己姓夏，丈夫姓…… 喂，你咁啰嗦做乜嘢、啊？你估我而家同你对衬家咩？你过路啫嘛，咁咪行咯，你仲唔扯？ 大叔，我哋两仔啦喺深山野岭度。是好凄凉的，请各位大叔行个方便，请我哋两仔乸同埋大家一起过一晚夜啊！ 喂，混账！啊，女人之家不过唔知丑噶，自动要同男人一起过一晚夜，你丑唔丑啊你啊？ 大叔， 边个系你阿叔啊？啊，唔好咁叫。 老爷，我唔系咁嘅意思，我哋两仔乸见到呢度有火光，知道有人，想埋嚟黐下火光咁啫。 哦。咁你两仔乸想去边度啊？ 老爷系咁嘅，我丈夫喺南部做工，一去就十年啦。最近先有消息搭翻嚟，咁我哋两仔乸咪去揾佢咯。 哦，原来系咁噶。 系啊。 啊，佛陀啊，咁你认为点呢？ 天地咁大，都冇主人，你哋两母子不必请求，哦、各位事主亦无谓拒绝啦。各人一处咁咪得咯， 佛陀，你喺度真系好彩啦！ 安娜，你拎啲柴草，同佢哋喺嗰边树脚架一个火堆，等佢哋喺嗰边过夜啦。 佛陀，真系多谢晒你啦！ 啊，佛陀啊，去南部嗰条路系点去嘅呢？ 哦，去南部嘅路有几条，周围都有乡村可以问人嘅，或者咁啦，你哋同我一齐行。我都几熟路 嘅。咪佢啊！我啊唔中意同沙门一齐嘅。 哎呀，钟啊，你真系麻烦嘅，咁细你都有嘅。 事主，如果你自己行，唔识路，好容易会迷途嘅。 且最大嘅问题就系水源啦。 哦，佛陀啊，咁如果条路度冇山水，咁啊点啊？ 路上周围都唔容易见到山水噶。 咁啊弊啦，咁点算啊？ 可以开凿地下发掘泉水嘅。 佛陀啊，我哋点知道边度有泉水啊？ 凡系有泉水嘅地方，地面都会俾人用石围住，要嚟做记号。日子耐咗，沙泥塞住，咁就要掘深啲先至有水噶啦。 佛陀，今日咁有缘相会，我想请求佛陀赐我一啲金石良言啫。 好，女施主，一个人做事最紧要有行动，有毅力，唔好半途而废啊！ 系，多谢佛陀。 阿王啊，而家点搞噶？一滴水都冇，净系见山就唔见水噶嘛？ 咁有乜办法啊？阿忠啊，快啲嚟啦！边个叫我哋迷途啫？我声都沙埋啦！ 哦，而家我仲唔够定啊？你知唔知啊？行咗三日啦，都冇见到有山水，嗰、那个葫芦啲水啊，都饮清光啦！ 咁有乜办法啫？我的口水都干埋咯， 你都话我肥嘟嘟噶嘛，行步路都论尽过瘾，日头又晒又冇水饮，你话几惨？ 哎呀，阿忠啊，睇嚟我哋行错路啦，不如行翻转头啦。 行翻转头， 系啊， 你都懵噶，啊，去翻有水嘅地方啊，起码都要行两三日噶嘛。咁我哋成日喺路上渴死都有份啦， 一日都系你啦，钟喺清镇等埋佛陀行咪好咯，举举熟路啊嘛， 仲话等埋佛陀添，你真系懵啊！佢去到处处啊，都对人哋说法啊，呢度一堆人，嗰度又一堆人，我哋点等得佢啊？ 咁啊系咯，我哋又心急，初时我都好有信心，以为好在路边问下人嘅。点知行行下，唔止冇乡村啊，连人影都冇只啊！ 唉，问下人啊，咪问咗个胆柴佬啦，言语不通，都唔知佢噏乜，喺度指东指西，咪得到咁嘅结果咯。 唉，无谓多讲啦，谂下办法搵啲水先啦。 搵啦，搵啦。 咦喂喂喂喂，点解唔见咗嗰两仔乸嘅啊？阿吉啊，你睇下啊， 系噃，嗰两仔乸去咗边度咧？今朝早仲见到佢哋噶，搵下佢哋先得。 咪住，系仲搵佢做乜嘢啊？我都话咗有麻烦噶啦嘛，出门遇到女人又有细佬哥，真系大吉利是，大吉利是噶。 我见到佢哋啦，嗱，佢两仔乸咪喺嗰度咯。啊！佢做咩踎喺度嘅咧吓？ 边度啊？ 嗰度啊！ 佢哋扑下扑下咁嚟做乜嘢啊？ 喂喂，你哋做乜嘢啊？阿忠啊，埋去睇下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老爷，我哋掘地啊！ 掘地啊？做咩掘地啊？ 老爷。我哋已经迷咗途啦，又冇水，唔通白白干死咩？咁咪唯有试下掘地咯。 啊！你哋又梗系发神经啦！乜随地掘都有水嘅咩？ 老爷，我记得佛陀讲过，话有树木、有石头围住嘅地方，下面就有泉水噶啦。 系啊！我都听过佛陀咁讲啊。大婶啊！乜你见到有石头围住咩？ 系啊！嗱，呢堆咪石头咯，系旧时开掘泉水嘅人围住，俾后人做记号噶。 咁啊， 费啊！啊，咁阿钟啊，阿吉，嚟帮下手啦吓！ 好， 我嚟。 啊，唔好搞我啦啊！掘地喎，仲要我帮手啊！啊，俾乜嘢掘啊？啊，我哋又冇锄头啊嘛，用手掘啊！ 乜、哎、你咁钝噶？你担嘢嗰条竹升啊，咪可以掘地咯？ 系啊系啊。我都系用树枝嚟掘嘅咋？ 哼，懵仔，你好叻啊！啊，我都要你教咩？ 平仔，多事啦，老爷，对唔住啊，细佬哥唔识嘢，等阵我会教训佢噶啦。 哦，对唔住就得噶啦，啊，等阵啊，我打你都有份啦。 算啦算啦，钟，我哋有正经嘢做啊嘛。 哼，做咪做啦，你掘埋我份啦，我唔中意听嗰啲佛陀说话嘅。 算啦算啦，你唔掘就算数啦，等我自己掘啦，我掘啦，我掘啦。 哎呀哎呀，啲泥湿湿地噶，梗系有水啦。 系啊，母亲啊，啲泥湿噶，梗系有水咯。 喂，系咪啊？系咪啊？有水啊？有水啊！你行开，行开啦！等我嚟，等我嚟掘。你行开，行开啊！ 老爷，你份人啦，有好处先至嚟参加，泥气就唔在。 梗系啦，唔系你估。 母亲啊， 吓？ 掘咗咁耐都唔见有水噶，唔掘咯。 哎呀，你俾啲心机啦！你记唔记得佛陀讲过乜嘢啊？ 一个人做事最紧要有恒心，有毅力，唔好半途而废啊！ 平仔，你记唔记得啊？吓， 老春，我记得啦。 哎呀，哎呀，我好攰啊！啊，我唔掘啦。 哎，我都好攰啊。 唉。 掘咗咁耐，睇怕有成七八隻心㗎啦，都仲未见有水嘅，唔通呢泉水塞咗啊？ 呃神骗鬼，梗係有啲白厌鬼喺度堆砌啲石头呃人啦。我唔掘啦，你哋掘仔啦。 我都好攰呀，我都唔掘。 母亲，我都好攰啦。 你攰就休息下先啦。不过我点都唔放弃㗎啦。 咁我都要帮你手。 好，咁你乖。有石头啦，有石头啦。 有石头啊， 嗯， 帮我睇下。 哎呀，平仔，有石头出现，咁下面嘅石啦就会有水流出嚟㗎啦。睇真下先。 母亲啊，係呀係呀，啲石头完全係湿㗎。 好啦。 有水，有水啦。 有水啦，有水啦。饮啦， 母亲啊，石啦只係有好少水渗出嚟咋。我要用同你舐啲水啊！ 好好，你舐啲水啦。你睇 好啦，嗯，好舒服啊！ 系啊， 啲水好甜啊！ 你行开先，等我嚟舐下。啲水好甜啊！ 母亲啊，等我掘深啲啊，或者会有多啲水流出嚟噶。 好好好，嗱，你掘下先吓，我攞个葫芦嚟装水啊吓。 你睇下佢两仔乸几得意喎，走落去个泥潭度，猛咁耷低个头，趴喺度啊，唔知做咩咧？ 我就渴死噶啦！ 哎呀，老爷啊，有水啦，不过得好少渗出嚟噶咋，要用条脷舐至得噶。 有水啊，系咪真噶？ 真噶！ 我嚟啦，我嚟啦！ 有水，我嚟啊，我嚟啊， 我嚟啊！喂，阿王啊！阿王，你翻上嚟，俾我落去啦！ 老爷，你唔使咁狼莽，轮到你啦！你做咩？你眼定定望住我，你眼发青光咁嘅，做咩你？ 你有水啊？你饮过水？你俾啲水？ 你做咩揽住我？ 你有水啊，水啊， 做咩你舐我个嘴啊？ 你有水啊，你饮咗水，你个嘴有水啊！ 哎呀，救命啊！你发咗神经啊，你癫咗啊，人嚟啊！ 做咩啊？做咩啊？ 做咩啊？你成日舐我个嘴，话我嘴有水喎！ 哎呀，钟你做咩啊？你发咗神经咩？ 水啊！ 阿钟，做咩啊你啊？咦，阿钟啊，阿钟， 老爷， 你做咩唔出声啊？ 老爷， 吓， 老爷， 佢晕咗啊！佢晕咗啊！阿钟，阿钟， 老爷， 有智慧嘅人 做事有行动，有毅力，绝对唔会半途而废，所以会有成功嘅希望。但系如痴嘅人，净系识得坐喺度等机会，怨天尤人，结果只有失败。